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8月25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咯。 Hi, 今日咧，我哋咧喺6点钟嘅时候咧，系将会有访问出街噶。 一个亦都间唔中期间限定啦。因为当有一啲 DJ 嘅访问嘅时候咧，都会星期五就会将呢个叫做 EDM Friday Mix 好似做咗个豪华版延长咁样 ，Deluxe 版啊。 系啦，咁今日访问嘅呢一位 DJ 咧，其实一路都想做呢个系列嘅，即系访问本地，即系香港嘅 DJ 啦。咁呢一位朋友就叫做 Johnny Darker， 咁佢其实都打碟都10几年。咁亦都最近搞咗近年香港叫做好耐冇出现嘅 DJ 比赛，咁佢即係由一个佢当年都係做比赛选手嘅身份变咗我去 organize 呢一件事，即係一个人主要去做晒所有嘅筹备呀，去物色所有嘅嘢咁。咁所以就邀请咗佢做个访问，了解一下啊，即係点解会有咁样嘅諗法去做一个比赛呢，同埋亦都回顾少少就佢自己打碟咁多年系点呢。咁佢近年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同本地流行音乐嘅合作嘅。咁譬如近啲就係之前 Anson Bean 同埋 CY 呢拍咗一个即係 collab 嘅 MV。咁当中个 MV 里面出现嘅嗰位 DJ 呢就係 Johnny Darker 啦。咁亦都佢亦即係 Johnny Darker 亦都有同譬如可能一啲本地嘅乐队嘅演出担任一啲开场嘅表演者，咁所以佢都系经验丰富嘅一位朋友嚟，咁所以一阵间六点钟就可以听到多啲关佢嘅故事啦， 可以认识一下啦， 系啦，咁啊，至于今日咧要讲翻寻日 bookmark 咗嗰个问题， 哦，系啊，系啊，琴日 讲得兴起啊， 唔记得讲， 讲得兴起，你知一讲旅行就开心啦，都系嗰句，大家系咪冇得去，唔使妒忌我嘅，大家都可以请假。 唔系你心谂，你可能听紧啲人心谂就系啱啱暑假个个都去完啦，你而家先走嚟， 咪 啦， 而家讲到好似咩发现新大陆咁，东京去咯， 环游一次世界啦， 10几万次啦，咁 咪咯， 冇噶，我呢种异类嚟噶，你哋应该要了解一下，点解可以今时今日有一个人系可以对东京咁冇了解？ 咁又唔可以咁讲嘅，即係有好多即係我識好多朋友，可能佢哋即係各自鍾意嘅地方唔同，有啲人係鍾意去泰国，有啲人係鍾意去欧美欧游，我完全只係鍾意去日本啦，睇嗰啲影视作品啦嘛， 啊， 买嗰啲 DVD 去睇下嗰啲田啦嘛， 係啦係啦， 係啊， 嗰啲地呀， 系啊，睇下佢啲田啊，睇佢啲地啊嘛，系啊，好中意日本，但系唔知点解咁多年，即系除咗都系嗰句啦，7岁去完之后，唔知点解冇再去啦。咁亦都發現好多有趣嘅嘢。咁所以喺計劃行程當中，尋日有講，即係我有問阿斌一啲食嘢嗰啲城啦。咁但係咧，另一個好深感受係咩咧？就係，譬如同我女朋友去 research 一啲地方，就話有邊啲地方你特別想去 mark 咗佢。個概念係咁樣 mark 曬想去嘅地方，睇下佢哋集中咗喺邊啲區域咁咧，你去安排行程咁啦。咁然後就會發現咧，而家資訊好簡單可以揾到，大家都知啦。但係嗰個感受在於咩咧？就係，是，譬如我想去秋葉原，秋葉原好大， 係 你好驚一日行唔曬嘅時候，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推介係哦 方便啲 方便 人包 係啦？你去嘅時候集中主攻呢啲啦，或者即係你講動漫嘢有好多類型㗎嘛，咁同埋睇嘅產品有啲係講 figure， 有啲講玩具，有啲係我唔知即係 CD 或者真係漫畫嘅，其實你都可能會有喜好，咁你可以有啲西走咗咧，就行少啲冤枉路啦。咁亦都會想一啲地膽推介，即係一啲係真係當地人先會知嘅。調翻轉即係話，譬如你喺香港你要買嘢，你自己都會有一啲心水推介喺邊啲地方，你會想知呢啲心得。咁所以咧，上網可能會有一啲YouTuber 會拍低哦，你去到呢度咧就睇邊啲咁啦，有曬所有資訊啦，有曬實景啊成。咁而嗰件事令到我感受就係，我去嘅时候咪冇咗惊喜，同埋我而家只不过係将我上网睇咗嘅嘢去到现场再 睇一次。 实体睇一次冇咗嗰种以前去旅行嘅惊喜啦。即係当呢个係要攞个 balance， 我就觉得 你以前就是哦，我知道，假設我要去東京，我想去迪士尼嘅時候，哦，我知道，我如果嗰日去，但你對於裏面嘅結構或者近期有咩玩呢，可能你真係唔知㗎。 有好多幻想空間咯，會 係啊，當然會有落差，係可以好 surprise 嘅，係開心，亦都可以 surprise 地唔開心啦。但你會有一種去到哇，原來係咁樣樣嘅呢種感覺。但系而家会少咗呢种惊喜， 我同意嘅。 我已经睇晒啦，喺网上面，我已经睇晒呢一栋嘢里边每一层系点。我去到就系、是，哦，咪同我上网睇嘅一样咯。 原来都系咁咯，咁样。 系啦，咁当然有一啲景色系真系现场睇会劲嘅、嗯嗯，例如可能你去睇富士山，嗯、真系可能喺片段度睇同你实景睇系真系好唔同。 系， 我觉得自然景观咧会容易啲有嗰种震撼，但系。城市里面的景点餐厅那些可能我自己觉得可能真的差不多。 或者是一些享受的项目，即是例如可能你是去吃东西的，你是去浸温泉的，这些很体验式的，那你一定要去现场感受。如果你是斋睇的，我、哦、你会发现哦原来都是这样啦。但是因为你知道现代人是贪心的嘛，即是他很惊死，就是他去那次旅行会去不晒所有想睇的东西嘛。他会觉得回到来屋企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蚀咗啦，我好想睇高达，点解我竟然会错过了一个高达架。 我竟然来过期那里有个展啊或者点，我竟然没去睇到啊咁样。我都惊嘅，我都有上去 search 定有冇啲咩祭典啊，咩咩 festival 啊。有冇一啲 DJ 过去嗰边表 嗰啲祭典啊？ 诶、欸，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一团团人去， 系啦， 好无聊我哋真系。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两种唔同嘅态度嚟嘅，因为我身边亦都真系的而且确有两派咁样嘅朋友啦，即系有一啲朋友咧，佢系好抗，要好将所有嘢控制喺自己嘅范围之内嘅，即系佢要系睇晒所有嘢。排好晒時間，佢直頭係會覺得我去到嗰度，我就係要睇到嗰啲嘢㗎，嗰啲緊張大師嚟嘅，即係去到佢睇唔到佢要睇嘅嘢咧，佢就會覺得嘥咗啲機票錢啊，佢就覺得好唔開心啊，咁、哦、我就會勸下佢，我同佢講，我話其實有時去旅行。放松少少，即系你无论嗰个旅程系点咧，系同你想象有冇落差都好咧，其实都系开心噶嘛，即系你都系享受紧、叹紧嗰个过程噶嘛。有时你睇唔到你本身想睇嘅嘢，反而嗰个时间你可能抽翻嚟睇一啲你从来喺网上边见唔到嘅嘢，但系可能佢系正嘅，咁嗰个快乐可能仲大，即系你可能。可以翻到嚟，仲推介到俾其他朋友。因為我極端度攞啲例子，我話你真係唔好咁擔心住啦。我話我試過有一次啊，出發之前啊 ，book 咗啊，要去睇動物， 係 我好想睇嗰只水豚，因為香港好多呢類型嘅動物係未必有得睇噶嘛，咁樣或者可能 點解會想睇水豚？ 唔知我成日睇你嗰啲網絡演算法好得意噶嘛，成日俾呢啲嘢你睇噶嘛，啲水豚啊嗰啲，跟住然後 喂，如果俾企鵝你，咪出事？你咪要飞去南极？ 咁唔系嘅，企鹅香港都有睇嘅。咁但系跟住然后，但系嗰个水豚就 我知美洲虎，你睇我睇你边 系一定要去美洲啊？系嘛？系啊，非洲大笨象一定要去非洲。 演算法系咁掟北极熊俾你，我睇你点？ 系啦，咁啊，但系我想睇嘅水豚啊，最大问题就系我去到嘅时候，即系水豚死咗啊！即系我同佢攞一个好极端嘅例子，就话你话嗰下系咪会好唔开心？梗系会啦。 但唔系因为佢死咗， 但系你 因为你睇唔到， 系啦，即系都两者都系啦，两者都系啦。咁但系冇办法，有啲嘢就系你去旅行就系 control 唔到噶啦。咁但系唔紧要，你会发现原来嘅水豚唔喺度嘅时候，佢有其他动物，你睇到你系哦，你都觉得好惊喜，你喺香港都冇睇过噶咁样。咁、即系会有啲朋友系咁嘅咯，即系我 夸张啊！ 我系嗰一派就系嗰啲咧，我系通常相机系咁以 mark 咗今日去呢一个区域，听日第二日去第二个区域，咁、然后我就系咁以 mark 一 mark 我嘅一啲焦点目标要去边度嘅啫，咁然后其余时间就喺嗰个区域度逗留，然后周围行咯， 周围行咯， 系完全漫无目的咁周围行咯。 啊，系咯，我都系偏向呢一种嘅，但系我会 research。即系前期 research 好多，因为年纪大，体力开始下降， 系冇乜呢个体能去慢慢咁样消耗，系嘛？ 系即系如果个地方太大嘅话咧，你去 explore 咧，体力搞唔掂嘅时候咧，会好容易 攰啊， 冇所謂。 以前就得，而家 坐下咯，城市嚟啫，食下嘢，飲杯咖啡咯。 好得。呢個 point 亦都係我個髮型師嗰啲同我講，我覺得好深印象嘅。即係本身我一路都話啊，我想放假咧，真係放假，唔係好想去東京，因為個節奏好似好快，同埋好係咯，即係我想可能。去本身諗住九州啊， 即係可以真係一粒一日淨係做一樣嘢咁樣， 揸車跟住浸下温泉嗰種。咁咧佢講咗一個至理名言咧，我俾佢點醒咗嘅。佢話其實嗰個搶唔搶咧，唔係個地點問題，係你個安排同你嘅心境問題。 啱啊！ 佢話如果你去到東京，你去嗰度揾間 coffee shop 坐低嗰一日，望下出邊啲人行嚟行去，你個人放慢節奏。其实冇所谓噶，即系嗰样嘢你可以安排，但系佢话你有得选择啊嘛，咁即系佢讲完呢句之后，我觉得 OK， 至理名言，我驳你唔到。 所以拣朋友去旅行系好大压力噶，你要拣到一啲类似可以接受到呢一种模式嘅人咧，同你去旅行咧先 work 嘅。即系例如我之前去旅行咁样先算，我连续三日嘅朝头早都系喺同一个地方度食早餐。我深信比在一般的朋友应该已经反了我台了。但我觉得、去旅行就是这样，你喜欢那样东西你不是体验多几次将那个回忆带回来咯。但是有些朋友不是的嘛，有些朋友你吃完一次就算了，你又吃两次三次 塞 库塔，是的，就是会是这样的嘛。 我最癫的时候 field trip 有些同学呢，是如果你去景点影相影得差他会发脾气。 好大压力！ 我一齐嚟到，你应该张相咁样，跟住之后就会嬲，跟住就黑面就行。 咁你同佢讲咯，你请咗摄影师嘛， 即系咧同呢啲去压力咧就唔系同呢啲人去咧嗰阵时就真系会有压力嘅，或者你行得慢啲咧，佢就会行翻转头就催你行快啲咯，即系话唔好喺度嘥时间，慢慢行啦咁样。即系呢一种咧就会有压力啦，即系你就会知道哦，旅行伴侣要拣啱咧就真系好紧要。 不过我听过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好惨痛嘅经历嘅，话说佢有一个男仔跟咗两个女仔去韩。 咁都唔开心， 本身应该好开心啊，系嘛？但系佢发现原来佢系人生当中做得最错嘅一个决定，就系佢发现佢去完个旅行同冇去过个旅行系冇分别啦，因为佢每日就系跟住啲女仔去嗰啲咩明洞咧买嗰啲化妆品啊衫啊，佢就净系企喺个门口嗰度帮佢哋攞住啲行李啊，攞啲袋啊。 佢想追佢哋其中一个， 唔系啊， 咁分开玩啊嘛， 纯粹朋友咋， 咁啊约实个时间。 跟住佢又有嗰啲好无谓嘅 gentleman 嘅执着啦， 自己攞嚟。 跟住然后想食嘅嘢又食唔到啦，食翻啲喺香港食到嘅嘢啦咁。跟住佢话：，唉，我个决定真系做错。 去翻啲咩看咩院食？ 系啊，嗰一类啦。 攞嚟喎呢啲。 系啊，好惨嘅呢一啲，所以慎选旅行嘅伴侣啊，呢个真系。 系啊，其实我而家已经睇到咁上下有基本认知之后，我都冇再睇咁多，因为减少嗰个 期待 落差啦，即系你想都去到有啲 surprise，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同埋就系其实你有好多嘢你都 plan 唔到嘅，有一样嘢你一定系 plan 唔到嘅，就系个天气。如果你谂住日日阳光遇海滩嗰啲，点知佢落雨喎？咁呢啲冇计噶，你嬲边个？你嬲个天咩？ 跳脱而每粒细碎微尘，散发曾有的白雪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燃了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怀抱波心凉，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添上质感，用最真的感觉呼吸，触了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嚣扬，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敢。 总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我忘我的朋友吧，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你同样向往，即使有自我也能够发光，一生闪光无乱去闯，难路就算想起到我仍然能让我追光，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无事始终苦放绽放，独有的非一般好看，要自创出好天气，如雨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昨日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海，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将会积极推动日中双方专家以科学依据为基础展开相关讨论。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日本传媒问到会不会考虑有关提议，发言人汪文斌重申日本一意孤行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的风险，是极其自私、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日方应当立即纠正，不要让福岛之水成为日本之耻。汪文斌强调，针对日方有关错误行径，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有权利、有责任采取正当、合理、必要的防范措施，维护海洋环境安全，维护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金额大约$5亿。在北京，国防部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张晓刚说，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是初步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威胁台湾同胞安危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敦促美方切实履行不支持台独承诺，立即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提升美台军事联系。他强调以台制华注定失败，以武谋独死路一条，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警方今个月拘捕458名涉嫌干犯洗黑钱和相关罪行人士，相信清洗的黑钱来自314宗罪案，包括网上购物、求职、投资、电话、网上情缘骗案等，清洗黑钱金额达到4亿7千万元。警方说清洗黑钱手法主要透过不同金融工具，例如银行户口和储值支付工具，进行多次转账和提存。警方说洗黑钱集团以300至1500元诱使本地人和外籍人士卖出银行户口，用作清洗不同骗案的犯罪得益。去年十月至到今年六月，集团涉嫌以现金提取和买卖加密货币方式清洗1亿1000万港元的犯罪得益。警方亦都发现由黑社会成员操控的快旅户口收受超过2亿港元的怀疑非法赌注，其中一个户口涉及40名受害人的网上购物骗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提你，西九龙走廊去美孚近住东京街西的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港湾豪庭。咁重复多次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近住东京街西的慢线有坏车噶，咁而家就排到港湾豪庭。咁另外，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排到上怡道。同埋佛光街有爆水管去红磡方向，近住信用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一带就略为多车，大家经过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依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就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依家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架，依家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依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依家排到龙日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安定村。咁仲有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喺希尔顿中心。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风骚浮盈的梁继章，代表我的字啊，梗 系个玩字啦。 不是话我做嘢咧玩玩下唔认真，而系咧连玩都要玩得好认真。当我玩得开心、玩得投入、玩得尽情，听众就会听得快活、听得风骚，感受到我哋嘅正能量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城，你系咪由细到大都咁受人欢迎嘅咧？ 宾臣， 梗系唔系啦。我曾经都有经历过嗰啲即系摸索下人际关系嘅时候，学下点样同人沟通先系最好。 乖不乖，与我隔开，无甜味枕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可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吐一吐风起中。 因为叶明熙嘅派台歌《Little Magic》。 Hey， 我不想避忌，当越执着越乏味。Hey， 越躺越落地，找个 pose 彰显不羁。飞龙中死犬那时代，身飘乱世界。Do you remember it now？ 光闪烁千种出奇，青春那用位高，阳台上独舞。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queen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怎么要守一个温度，不必你早晚或迟早。没有谱，想想我怎么打造？假使你亦畏高，悬崖上独舞，无谓追赶标榜的指数。Headphones 锁住了耳朵。 dress like? What you gonna dress? What you gonna do? 谢 Yumi 中游美，Y2K 还衬我么？呢首歌想讲其中一个信息就系、是、做人如着衫，唔系人哋啱着你就一定一样得。做人都一样，同人相处嘅方法咧，可能人哋呢套啱，但摆喺自己身上又得唔得咧？ 当面嘅七岁，只懂得玩玩具，都待于家里。心里留下了记忆，对我够历清一种角色，童话般情景，如合上眼睛都看到浪漫风景，新的角色随感觉苏醒。心思熟虑，歌听得知趣，不管标准另类，仿佛都不对，都不想躲进怪堡里。无视习惯的老套旧公式，收起压抑，寻找新刺激，娱乐性似玻璃碎满地人虚境，即将觉醒，无需要适应。 歌手的年纪比较年轻，都会发现到他们想的问题都很相近。究竟自己是什么呢？刚刚听过 Chantel 拍的歌，这个姿态。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高手早晨早晨，啱啱先入班呀，规矩就得人，练习力度尽量贴近我。Keep it up, till you more and more. Let me tell you why they call me Master.I do it harder, faster. Drop notes, 自己分享心得。玩妈妈 ，join my class， 只需 feel free， 饮杯茶。 教官官称号很重。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Boy, listen up. Beyond your sensei。途中入房大口就炒，未食饭又顿又论尽就食住搞。Coffee face 极粗鲁，太贵跟足特别做师徒。日日对镜子上司 in the flow。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Sensei, sensei.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Sensei, sensei.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Boy,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dy. Keep it classy. 摸一起多，压力慢下。Farming face 极有你，一味要跟住人哋。 虽然他都是一个 sensei 人的老师，但他都跟人讲，跟学生讲，你不要跟着我走自己那一套啦。听你首 Win Win 杨安妮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ensei。可能对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不一定是做音乐的，你都被他们的想法 surprise 到。要表达呢一种被 surprise 嘅时候，你可以用呢个字，就系 cheese。You got me like cheese, oh do it right, do it right, cheese. Yeah, in my mind, lik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chees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吹喇叭咁粗豪，响到天咁高傲，只会感觉好燥，响到掌上不露。你响我脑干即刻急躁，我有我嘅进度。磨到进步再做，雕塑宣布春露。沉默静候过血位置，正发后置没怪动作就抱紧中指。Yeah yeah yeah， 了暗示会掩盖位置，有的放肆终会吸全人类注视。You got me like cheese, oh do it right, do it right, cheese. Yeah in my mind lik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chees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我想点样又话想点想，口干色整整，但唔出声一样又话新一张，好像戚风霜，讲到周身伤，伤得太过张扬。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走晒样。方向选个转向，搞好先至出场。沉默着满泥，西装里有罪，到尾你发现我是谁。无事日赖静待万箭，就是伏线，愿你静悄望我松手指。Yeah yeah yeah， 转探到最佳那位置，最终你都给我一个手握一指。You got me like cheese。Sliding through, I bet you'll crash out. Talk all you want, gotta gotta size me up. Tell all you want, but I better get out. Ain't gonna hurt a little bit, shut your mouth, close them up. Let you look at me, I'm back out. 失生不息，慢慢爆发，始终透视。寂静寂伏地，你会看出意义。也不嚣张，不喧哗，不需天花去字。是 Mira 零分贝的千岁响亮，这首派来歌叫 She's。 寻找自由过程会了解自己多一点，他都知道自己厉害的是什么。 Stay up at the night, schedule so tight, about to catch a flight, flying like a Jesus, got some caffeine on the last bite. See me on the news, seeing something new. All I know is how to keep my cool, never overdue. Shouldn't interrupt tea time with my wife. Mind your business and be kind. Nothing to prove, I'm the best to my soul. The got nothing to lose. I keep tracking milestones. Look how I ball like Katie and Sonic, so smooth like criminal tactics. I've murdered bits all by my own. I sold a show, she still can be my clone. I'm ready to be known. Welcome back to my throne. Just to fool around with the precious weight on you. To ride on, ride on you. I'm writing all these rhymes to get me out the circus. Chasing all these times. My family is my purpose. What got me sinking? Sold and drinking, nobody can stop me from rising up. Catch me on a pinnacle. Is it made of fiction or a dope? Heard they call me gold. Eating all them cheese, just a man with a soul. Oh, be humble and no places you belong to. Huh, 那么那几个哪里再想起了谁又搭上流行歌的顺风车 R.I.P. Could be me, could be you if you don't move. Now being rude, if we ain't even do for Susan, no but you. Whoa, the bros not gonna thank you for trying hard. Don't have to be so proud cause you've been trying hard. Bro, why you flexing? Where you getting that from? We ain't even paid that well. Fucking need about you. We need a couple milestones, but is it good enough? Tell you I don't think so. We're ready to blow up. Taro Dada Pizza, Daddy's home.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Me and my brother, we Helan and Coachella. Me and my brother, we Helan and Coachella. I wanna be someone you're looking up to. I wanna be someone that can give you ground. I wanna turn into someone that you love. Forget your loss. Remember you keep moving. Steps you want to become someone you want. Text you, blow it up all phone. Bring for myself on airplane, all next to my skull. Yeah, I'm the prophet, make progress, we harvest, you know. Go on and on and on. So the show's just to can be my clone. I'm ready to be known, welcome back to my throne. Just to fool around with a precious weight on you. To ride on, ride on. I'm listening to Gordon Flint featuring The Crane, The First Class. Ooh, 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有点真，试过相恋，那感觉太不幸，试过三角恋，那感觉太气愤，最后又失恋，却有点兴奋，但有天刚好到了寂寞晚上，在这餐厅又刚好看见你的模样，身体已用力拍掌。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尝试过要送时望你，尝试过不理那伙计，只是想想个办法可以拉近这距离。难道要我靠运气，还是要无视变态的自己？最后才明白，你开心便足够，这一条大道理。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认真工作 的女人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是位好对象，但是我愿意和你坐到天亮。 哎哎 I need a restro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骚动音乐咧嚟到新蒲岗呢边嘅 studio 咧，好开心可以访问一位本地嘅 DJ 咧，叫做 Johnny Ducker 嘅。Hello，Hello， 大家好。 最近就完成咗一个 DJ 比赛嚟去举办啦。香港都好似好多年冇一啲本地嘅 DJ 比赛俾大家去玩。其实系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觉得、啊、不如即系搞翻个啦咁。 2019年咯，我有个 DJ 好中意嘅叫 A Track 咯，咁佢搞咗个比赛，佢系。DJ 比賽啦，另外佢仲係會搞一個 beat battle 嘅比賽，係嗰時有呢一個諗法咯，係啊，只係諗法啫。係， 咁跟住去到實行咧， 上年年頭咯，啱啱開始 Frame 呢度 studio 教學開始，就慢慢諗到啲咩就 mark 低先咯。 嗯， 即係譬如會有啲咩組別啦，那個比賽有咩規則啊？如果我要揾評判，應該揾咩評判啊？日子又會喺幾時搞啊？地點啊？有咩 support 啊？贊助啊？獎品又會係點樣啊？ 因為啲評判頭先你講咧，都好多即係本地前輩級啊、OG 級嘅人選啦、 啊。 係啊，即係嗰時係咪要揀選都哇？即係要諗有個 list 啦，跟住又要即係冇冇邀請啊？係咪要經歷一個咁嘅過程啊？嗰陣時 有嘅，先 mark 低咗我自己認為我覺得合適的 list 出嚟先咯，會係諗佢哋都係經歷過比賽咯，佢哋玩過比賽，贏過比賽，佢哋知道玩比賽嗰個困難喺邊咯，參賽者嗰個心理質素啊，佢哋經歷過。 咁喺即係搞今次呢個 Fame Battle 嗰個難度位係在於咩？成個過程你覺得？ 個公平性咯，我覺得我一路搞都一路籌備，我都好。重視個公平性，個計分準嗰個準則係點樣計啊？海選又會係點樣啊？揀嘅評判我又會係唔同類型嘅音樂嘅 DJ 嘅評判咯。咁想透過唔同類型當中，佢哋都係進入到決賽嘅。咁我認為咁樣先係精英中嘅精英咯。 係有冇得介紹？可能幾位？即係擔任過評判嘅 DJ， 等大家都認識一下啲 OG 級嘅 DJ 嘛，香港 一定要介紹 DJ Tommy 啦。 嗯， 係啊，真係佢係1996年World DMC 嘅世界第二啊，係啊，佢直頭唔係香港級，佢係世界級啊。同埋 DJ Akira 咯，咁 Akira 因為佢係我邀請佢兩個組別都會係做評判。 嗯。 咁因為佢本身又會係 open format DJ 啊，佢亦都會 mixing 啦，咁亦都會玩竹碟啦 turntable， 所以我覺得非常合適。佢又係2011年香港一個比賽 Pioneer DJ Quest 嘅 嘅香港代表隊啊，係啊，代表香港去上海打全國賽，我都有份嘅當年。 因為你自己都玩比賽嘛，你覺得其實 DJ 比賽嗰件事同平時可能一個演出一個 DJ set 唔同嘅位喺邊度？ 好唔同噶，係啊。譬如我當十分鐘咁樣啦，咁平時打碟就真係歌博歌咁樣。咁如果你係一個十分鐘嘅比賽，咁需要有 technique 咯，你個 flow 咯、流程咯，你會唔會有 intro 啊？你個高潮位又會放喺邊個位啊？你入面有啲咩 tracks 啊？你會唔會轉一個好大嘅 flow 啊？好多好多。 咁你係幾時開始真係玩打碟呢？ 落手玩係09年。 零九年開始。 跟個朋友上個朋友屋企玩，咁佢係個鬼仔嚟嘅。咁佢有間房咧就擺好多，擺咗個唱盤喎，又有多黑膠碟喎。咁佢喺度玩 house music 嘅。咁我又埋去睇下咁樣，跟住問下點樣玩，佢就教好簡單咁教我夾 beat 咁樣，我睇下佢哋點樣做，跟住未試下咁樣咯。跟住我試下玩下玩下，望下個窗原來已經天光，差唔多七點鐘，但我都仲係好精神。咁嗰刻我就認為自己係要玩呢樣嘢啦，係好中意啦。之後就即刻係咁瘋狂。揾呢件事咯，點樣開始咯？我應該買咩器材咯？點樣玩？然後我嗰時日頭份工有個同事，佢又係玩 DJ 嘅喎，咁咪日日都問佢啦，企我隔離，咁會唔會帶我去深水埗啊？買唱盤咯，又去一間賣 DJ 器材嘅店，咁啊買啲唱針啊，咁樣開始咯，買啲二手黑膠啊，咁樣玩咯，一放假就起身就玩。咩都唔理啊，玩到飯都唔記得食嘅，或者放工翻屋企又係都要開機。有一隻hip hop 嘅 instrumental 嘅，咁啊又有一隻出碟嘅黑膠嘅，咁其實都係幾隻黑膠嘅咋，頭幾個月就封嚟去都係嗰幾隻 B 嘅歌，但係都唔悶咯，係咁練咯。 你係知道係中意嘅啦， 係中意嘅啦。 呢、這、一個我形容可能是一個第一個 stage 啦，咁跟住到慢慢以啲嘢熟手咗，開始即係叫做 master 到呢個入門嘅 skill 之後，下一個 stage 跟住係點樣樣？ 儲錢買電腦咯，嗰時係啊，買咗電腦就哇，終於可以係咁 download 歌啊，就多好多唔同音樂可以串埋玩咯。係，然後咁啱同事生日，咁佢就搞 party， 咁我就。即係自戰咁我打碟啊，係咯，我哋搞個 party 啊，咁我揾咗個地方有得 DJ 嘅，就係咁樣開始咯。咁然後嗰晚又大家都好開心喎，咁我對呢樣嘢就信心就仲大啲咯，就投入啲咯。 開始咗嗰次嘅 birthday party 玩咗之後，有咗信心啦。咁跟住再之後落去係點樣樣？係咪跟住就下一個 phase 已經係去到報比賽啦？ 去到2011年咯。睇 Real Magazine 就發現有 DJ 比賽喎。咁都有啲 DJ friend 又討論呢件事。哇！玩，試下玩先。咁咪膽粗粗試下咯，盡力試嘅，係盡力嘅。咁又俾我好彩。拎到季軍咁樣咯，原來嗰年又原來係頭三名啊，去可以代表香港去上海打全國賽。 嗰、那個風景係如何啊？即係見到其他嘅，即係叫做唔同地方嘅 DJ 啊，即係嗰個世界又大咗好多噶啦嘛。 係啊，唔同嘅音樂類型嘅 DJ 都有咯比賽。同埋好大咯，嗰件事真係一個大商場。 惊唔惊啊？其实嗰阵时去到哇咁大坛嘢咁， 都惊噶，同埋冇得试噶，冇得话有个时间俾你试下机啊，嚟就嚟噶啦，嗌你名咧就开始噶啦。 咁其实玩完呢个大型啲嘅比赛之后，翻到嚟香港有冇嗰个 DJ 嘅自己嘅 so called career 啊？咦，好似唔同咗啦，即系啲转变，例如我多咗机会啊，甚至乎可以哦，即系全职啦咁样。 冇噶。因為又冇入到頭三咁樣，睇分數係第五嘅，開心嘅，同埋有其他地方 DJ 廣州啊，係 我記得佢係走埋嚟，哇！你哋香港啲張好唔同喎、啊，咁樣佢就佢同我講話，我覺得你係冠軍添啊！哦，都係 thank you，、嗯、即嗰刻我好開心咯、啊，即有另一個參賽者竟然係冇嗰啲叫咩 太競爭嘅心 態，係啦，竟然係啦咁樣同我講，好開心咯、啊。咁翻嚟都冇乜特別嘢，咁依然日頭有份工，咁 DJ 係興趣咁樣咯。咁直到下一年啦，咁樣因為我知佢Pioneer DJ Quest 係年年都會搞，咁我就再參加咯，再全力以赴咯，睇下可以有咩，睇下有冇得進步咁樣。好運就成功啦，係一二年。 攞咗個香港區冠軍啦， 係啦。 嗰時之後有冇全國賽啊？嗰年就 冇咯，所以一年係最後一年啦。 第二年贏埋之後啦，咁係咪就嗰個轉變就明顯有啦？即係頭先講嗰樣， 自己覺得有啩，因為咁啱我師公，咁就有個工作機會俾我可以全職做 DJ 啦，咁就擺低咗日頭份工咯。同埋都多咗演出機會嘅，因為多咗人認識你，比賽評判全部都係行內人啦、 啊。咁你要去全職嗰陣時，使唔使都要考慮好耐，即係出國得唔得咧？即係放低份工，全職做生活啊、收入啊嗰啲，使唔使諗好耐？定係唔係好熱血？哇！終於有咁嘅機會可以全心全意投落去，梗係去馬啦。 係啊，唔諗咁多咯。都是想追呢個位啫， 搞咗咁多嘢， 有個機會你重諗。你興趣是變事業，你維持到生活就夠啦，行得。不過全職咗一年，又做翻日頭嘅嗰時，又變咗唔好咯。唔好嘅係日頭又唔夠 精神。 又黑眼瞓翻工，夜晚又唔够准备，又打得唔系咁好。咁一段有咁样嘅时间，然后咁啱日头份工，当时要结业啊， 系 啊，公司问题要结业，咁又有个契机，我又再全职过咯。因为14又有一个比赛嘅，系啊，叫 Boom Battle 嘅 ，Boom Battle 系 Boom Mega 先搞嘅，即系 Facebook 见到。咁我望到下，我都係哇！呢、這個我要贏咁樣，我要玩，因為咧佢其中一樣咧就係贏咗咧就有機會可以喺嗰間 club 度做 DJ 嘅。咁呢個係我最大嘅 target 咯，嗰時咁又係好好彩贏到啦。 咁即係完咗嗰個比賽，咪就真係可以。願意上就可以著咗間 club 度就可以咁樣再全職咁樣開始， 係嘅，但係又好唔同咯。到做 DJ 先至覺得其實原來玩比賽同職業打碟有好兩樣嘢咯。係啊，當時我都有諗自己贏咗咁，但係又發覺其實自己打碟打 live 又。又話好叻，唔係話好好啫喎。咁原來係要好多經驗咯。反而到當時就再更加深入研究打碟，點樣可以打好啲咯？係咁睇啲前輩啊，你真係要儲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咯。同埋如果你有唔同類型嘅歌，你亦都要識得睇人咯。譬如你係有好多唔同類型的歌。但你唔中當刻又唔 work 咯。 你自己覺得其實 DJ 呢一個專業其實係一件點樣樣嘅事？ 好似廚師咁咯。你點樣可以煮好一餐飯？譬如你要有飯啦，有肉啊，有菜啊，又會俾啲可能你好耐冇食過嘅。送啊，又俾一啲驚喜你啊，突然間俾啲甜品你啊，咁你嗰餐飯先會好食咯。即係例如，可能叫你淨係食白飯嘅，或者淨係叫你食肉嘅，淨係叫你食菜嘅，咁就嗰餐飯就唔圓滿咯。 咁誒，有一啲人就會講即係哦，唔識出碟嘅就唔係 DJ 啦。咁即係有一種講法會係咁樣。你自己點樣睇呢一樣嘢咧？ 我自己唔認同啊，我好唔認同嘅。就算唔係 mix 都好啦，你就咁播過啊，我都認同認為係一個 DJ 咯。就算你係出碟咁出得好唔好聽，又係另一樣嘢喎。同埋唱片騎師啊嘛，邊個話一定要 mix 啫？我自己打碟都係有時會 mix， 有時就咁播，有時捽碟咁捽出去。都有是那個 moment 的啫，冇一個 standard 嘅。咁因為咁，所以你自己玩的音樂類型都闊嘅，即係譬如你都有 scratching， 同時都可能在 club 度帶一啲club music， 亦都同時有陣時有啲 event 又會玩就廣東話嘅歌都會有嘅咁。 廣東歌咁樣啦，其實一直都想好耐嘅，即係譬如廣東 hip hop 嘅 set 嘅 DJ set 咁樣。以往唔夠多啊，唔夠多歌，咁而家就、就多好多啦。咁啊，變咗可以揀得多嚟選擇嚟 mix 埋咯。 嗯， 即係而家就玩嘅機會大好多，可以。 仲有冇啲嘢想 achieve？即是 DJ 生涯，你那個 list 之前又想搞比賽，咦搞到啦，咁有冇啲嘢其實都自己 mark 低咗， 想搞一個廣東歌嘅 DJ party 咯，咁啊邀請唔同都會咁樣玩廣東歌嘅 DJ 一齊，因為曾經試過一個咁樣嘅 band show opening， 我係咁樣打，而個效果都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咁我相信是可行的呢件事，同埋譬如平時工作咁樣啦，即係打外國歌，咁其實你調翻轉喺外國嘅 DJ， 佢哋都係打自己母語啫嘛，咁點解我哋唔得咯？我哋感受母語嗰個入骨嗰啲嗰件事，真係你會好大感覺噶。我其實好想玩好耐，我都覺得依家係可以開始。 我覺得係一種。體驗廣東歌的不同的方法，即是 instead of 去唱 K， 去看一個歌手音樂會，聽電台 streaming， 其實一個 DJ set 去聽廣東歌是一種少有的體驗廣東歌的方法。 是啊，同埋譬如可能我會想那隻歌的內容和下一隻歌的關係，如果是 match 的話，而又接駁得靚的話，然後你嗰個 DJ set 係打咗個故事出嚟嘅時候，我會覺得係好正咯。又或者係可能玩啲 wordplay 啊，可能嗰、那個咁啱個歌詞，我 loop 住佢，然後下一首歌又有關聯啊，就會好正咯。 快啲搞啊！等你搞呢、這個 會係啊，一定會。 你一講咗出嚟有 record， 你就幫手唔搞啦，話大家都知啦。 大家等我。 今日多謝你啊，謝謝你 ，thank you Jody Decker。 Thank you, 大家。I'm just dancing for today， 有意义吗？同你 direction， 反正一直在变化。I'm just dancing for today， 你又会跳吗？定还是要等到死之后悔吗？ 但我心 Yeah, I get it. 个个听觉得奢侈 ，but the fact is， 关到耳铃 ，mammy can't control。放得走不要 be flowing， 但是歌吹风嗰啲冇乜反应。Yo， waiting for what？ 怕是数紧一二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 F 十六战机、红外线搜查追踪系统，金额大约5亿美元。喺北京，国防部话，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张晓光话。美方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惡劣行徑，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威脅台灣同胞安危福祉和台海和平穩定，敦促美方切實履行不支持台獨承諾，立即停止武裝台灣，停止提升美台軍事聯繫。他強調，以台制華注定失敗，以武謀獨死路一條，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港燈表示，因應國際燃料價格持續向下，剛剛公布的9月份燃料調整費進一步回落至每度電62.4仙，較8月份下跌大約一成，創下幾個月以來單月最大跌幅。港燈表示，燃料調整費自今年6月起回落，令到港燈9月份每度電的平均淨電費下調至176.9仙，相比1月份下跌大約一成。港燈表示，以一個每月用電量275度的三人住宅用戶為例，扣除政府補貼，他們9月份要繳交的淨電費將會較1月份減少55.3%。港燈期望隨著全球燃料價格靠穩，今年餘下月份的燃料調整費有望繼續平穩回落。電腦通訊節今日起一連四日在灣仔會展舉行，設有四大主題，超過200間展商同埋大約800個攤位。大會期望在全面通關帶動之下，今屆銷售額比去年增加。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系去到拔萃女书院对开。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林士街。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去到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三成，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国剧830，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我听讲而家有一种特别高级嘅 app， 可以监控、监听，仲可以偷睇，而且唔会留低好多。 哎，等阵先，等阵先，我系绝对唔会装呢种 app 噶、啊。第一条原则就系绝不违法。 咁你仲收客人咁多钱？我要退钱。 公司嘅第二条原则绝不退款。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有没有试过自己都讲不出为什么会伤心啊？唔系所有情绪都可以用言语形容，有人会话呢种叫做无病呻吟，但阿 Cloud 想俾大家知道，如果对自己有帮助，你又凭咩嚟评断我呢？ 快亦不得要窒息，也不知怎叫停。 作曲冯咏琪，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Tarifa Zhang， 监制苏道哲、冯咏琪。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云浩影《无以名状的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 因为受伤咧，我自己嘅右脚啦，咁跟住咧我就自己冇嘢做咧，就成日攞左脚嚟踢波啊，踢波啊，踢波啊，踢波。咁到我好翻之后咧，我变咗左脚仲好过右脚啦。 哇！ 我就唔止係一隻腳踢波好啦，咁變咗兩隻腳，人就係咁樣嘅。反而可能佢叫你停一停、唞一唞，或者有另外一樣嘢。Hello， 大家好，我係 KK 張國強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着颜色衫最惊咧就会影响到肤色，究竟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呢个问题？ 我就系会用电话去睇咯，就系摆喺只手上去嗰件衫上面，然之后你就开个电话就用相机啦，然之后你就将个对焦点咧放落件衫度，跟住就会见到你个肤色咧系会变咗，即系你着起件衫之后，你个肤色大概会好 extreme 咁去到嗰边嘅状态啦。 要学多啲颜色配搭，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我哋嘅潮妈系 Kelly 陈慧琳。 细个嘅时候有冇啲小管制嘅咧？够钟咧就断下你网啊？ 有嘅，跟住就佢会自己安排自己做啲乜噶啦，竟然会睇书啊，又会写下嘢啊，画下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 时分 崔洁彤第一潮妈。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骚动音乐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听嘅作品咧，嚟自今日我哋嘉宾 Johnny Darker 好中意嘅 DJ， 嚟自加拿大嘅 A Track。 It's up to you what you do with your life. You have just one, so do what's right now. Somebody ask me. 至加拿大嘅 A Track 咧，佢成名咧其中一个方法都系好似 Johnny Darker 咁样参加 DJ 嘅比赛。佢喺1997年咧，15岁嘅时候就已经攞咗 DMC 世界 DJ 比赛嘅冠军，亦都成为咗呢一个比赛咧第一个加拿大嘅胜出者，亦都系最年轻嘅胜出者嚟嘅。 Somebody ask me. A-Track 亦都同另一位美國 DJ producer Armin Van Helden 咧組成咗 Duck Sauce。聽緊啱啱嗰首咧，就係嚟自 Duck Sauce 嘅 Ask Me。打機的朋友有機會聽過這首作品，因為這首歌收錄過在 FIFA 15的叫 Push。 呢首作品呢嚟自 A-Track 嘅歌曲呢，就係同 Lee Foss 合作叫 Free。咁其實呢一首歌呢係對於 A-Track 嚟講話好有特別意義，因為佢當初聽到呢首歌係嚟自 Goody Mob 嘅第一張專輯 So Food。裏面有一首歌同樣叫 Free， 咁聽過之後就覺得喂，如果呢首歌話 House Beat 嘅話應該幾正，於是乎就慢慢去做慢慢去做，終於喺2022年就推出咗呢一首作品 Free。A-Track 唔單止 DJ 能力高啦，佢去做 producer 能力都好高嘅，所以佢做過嘅 remix 咧，都可以為原曲帶嚟一個新嘅生命，而且做得好好添。跟住落嚟呢段旋律，你一定有機會聽過。2009年的作品就是 A-Track 为 Yeah Yeah Yes 的 Heads Will Roll 所做的 Remix。 这首歌更加被 Rolling Stone 选为200首最伟大的 Dance Music 当中的其中之一。跟住落嚟呢一首继续系 A-Track 所做嘅 remix， 为 Swedish House Mafia 成员之一嘅 Axwell 所做嘅 remix 版本嚟嘅2019年 Nobody Else 嘅 A-Track remix。 break down the apron and wait, take a break. If I can't find you. Barbra Streisand. 讲过 A-Track 同埋啱啱 Van Helden 组成嘅呢个 Duck Sauce 今日呢个 job 其实都好耐好耐噶啦，都十几年噶啦。喺2012年，佢哋就做咗呢一首歌。呢首歌更加系佢哋成就高峰之一，因为提名过格兰美大奖。有 Duck Sauce 嘅 Barbra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Barbra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Streisand.